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许向来话少，垂着眼睛，他已经长成英俊辉煌的青年，只是气质太艳了点，尤其是墨黑的长眉和漂亮的凤眼，眼尾有深深痕迹，看人的时候带着凛然贵气，这时候就显得格外沉郁。他的手指很修长，带着薄茧，是苦练过剑术的，心也细，替严君玉解开草草包扎的战袍，顿时血流如注，他手也不曾抖一下，卸下甲胄的动作极稳，从怀中掏出药丸来给严君玉含了，又在伤口上撒上药粉，撕下袍角来为他包扎。他的衣服上用银线绣着蟒纹，很是华丽好看，倒让严君玉想起一个也会穿着这样衣袍的人来。这想象支撑着他熬过去上药的时间，没有顺着城墙滑坐在地。西戎的鼓声又来了，30万的大军杀也杀不完，包围过来的时候仿佛大地也跟着震颤，让人没法不觉得这是最后一战。萧雪的睫毛抖了一下，神色仍然寒冷如冰。 害怕吗？ 严君玉笑着问他。萧许像是受到冒犯般抬起眼睛来，神色凌厉地看着他。这家伙向来心眼小，严君玉是记得，谁会想到呢，最后竟然是他和自己在最后的时刻在这里。 我不像你胆小又记仇。 萧许反唇相讥，严君玉顿时大笑起来，伤口太痛了，他笑得咳嗽起来。外面的鼓声逼进来，连狼王旗也清晰可见，在黑色旗帜上露出獠牙。严君玉脸上没有丝毫惧意，看向那城楼般高的狼旗时，反而带着点野心勃勃的神色。他活脱脱是演绎中少年将军的心性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还想着斩将夺旗。 转旗！ 他叫了一声，那向来沉默的黑衣中年人就看了过来，看得出是京中的高手，不是武将的路子。这时候配的仍是短剑，面上一道刀疤，宫中的死士怎么会到这边疆来呢？竟然还破了相。 那杆狼旗，你敢不敢去摸一摸？ 严君玉用枪支着身子，带着笑意看向狼旗。叫做阮七的中年人用手遮住阳光，往那杆狼旗望了望，平静道： 高是高了点，摸还是摸得到的。 严君玉顿时大笑起来，还瞥了一边的萧许一眼，仍然是少年将军般的得意，仿佛是在炫耀手下高手一般。要是这得意不是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就更好了。西戎的狼旗与鼓声一齐逼近，已经是绝境。严君玉笑得决绝，看向正锦束披风的阮七，叫道： 七哥。 军中不分辈分，长幼尊卑都以兄弟相称。当初叶玄机送他出京，把最心腹的死士也送给了他，战情如火，当初伴他出京的人如今多半都不在了，反而是他学着他们叫七哥。死亡近在眼前，这样的时刻，哪怕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严君玉眼中也有了苍凉的神色。他看着阮七： 七哥，当初跟我出京， 跟小侯爷来边疆，是阮七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 阮七打断他的话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当初送到边疆之后，严君玉是让他们走的，如此好手在京中跟着叶良宇也能立下一番大功劳，但也许是叶玄机的命令，也许是看到边疆的景象觉得责无旁贷，他们都留了下来，于是一个个凋零，终于也到了今天。阮七这话一说，严君玉也笑了。也是，上阵杀敌保家卫国本就是每个练武之人心中所向，是他太着相了。 听说燕北有位高手与万军从中刺杀了蒙藏，为战局拖延了半年时间。 阮七神色凛然，看向不远处的狼王旗帜，冷冷笑道： 小侯爷，不知道我和那位高手谁更厉害。 死士向来不显于人前，再好的功夫也只能隐匿于暗中，何况他是叶家死士，与敖记又有一重关系了。 好在听到太子妃在封后前夕轰逝的时候，严君玉就明白了过来，所以这时候并不觉得伤感，反而手握着长枪也朝那狼王旗帜指了指，笑着道： 我也听说当年霍票瑶曾经率领800骑兵数百里奇袭，斩杀单于祖父，攻冠全军。我被人叫了这么久的小票旗，我也想知道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能够如此神勇的骑兵。 他话音落时，西戎的大军如期而至，如巨浪滔天，淹没着最后的废墟。 冲！ 严君玉挥舞着长枪，身上战袍如火，吼道： 庆北儿郎，随我斩杀讷尔苏，生擒单于朔，封狼居胥，青史留名，就在今日。 战马长嘶，他身后不过200骑，却跟随他冲出了万圣之军的气势，吼道： 青史留名，就在今日。 红色的骑兵冲入潮水般的西戎军中，如同利剑破绫罗，所过之处黑色巨浪都分作两边。尽管他们无法抽刀断水，但数十万的西戎大军竟然也无法奈何这支小小队伍，真让他们一路冲杀，将整个战局撕裂成两边。暗箭、刀枪，还有铁雾塔挥舞着沉重的铁镰枷，将这支队伍两翼的骑兵纷纷打落。然而没有一个人曾退却，这支队伍就这样所向披靡，直冲到山坡下的狼王旗帜下，惊得西戎卫队都纷纷躲避。骑兵冲锋至此已是强弩之末，四面围困，当年项羽也不过如此。包围圈渐渐收紧，将这支骑兵队伍迅速绞杀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这是这支让西戎胆寒的骑兵最后结局的时候，不远处的狼骑卫队中却忽然产生了一阵慌乱，猩红的狼骑下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，一个中年汉子的声音大吼道： 斩将夺旗，快哉快哉！ 随着这一声吼叫，一道黑色身影高高跃起，将一颗圆滚滚的东西抛了出去。战场似乎寂静了片刻，才认出那东西上面戴着的西戎狼皮毡帽是谁的。那是西戎三皇子讷尔苏的头颅。无数箭雨如同鱿鱼一般追逐着阮琪的身体，他手中利刃脱手而出，将腰粗的狼旗旗杆从中斩断，自己也在箭雨中坠落下去，被黑色潮水淹没。猩红的狼王旗帜轰然倒下，西戎人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嚎声。疯狂的卫队追逐着皇子的头颅，歃血离面，状若癫狂。严君玉被这熟悉的一幕引起某些回忆，不由得朗声大笑起来。当初在猎场看到歃血离面的西戎人那样慌乱，没想到今日还会再见这场面。原来真的没有什么是虚度的，所有的一切构成今天的严君玉。浩浩荡荡的西戎军队跟着他冲入河滩，铁雾塔不敢踏过伏兵，反而被他跃马过河。回首再看身边跟着的只剩下零星十余骑，还有始终挡在他身后为他断后的萧许。他看自己的神色，仿佛不管前方是龙潭虎穴还是死亡，他都会跟着自己走。严君玉仗着人轻马快，带着自己的残兵一路往前冲，直奔断龙口。如果不是腰间的伤口崩裂开来的话，他原本是可以冲得更快，但是血流的太多了，他直接身形一个踉跄，从马上滚落了下来。前方就是断龙口，过了易守难关的隘口，就是他和叶庆第一次联手的老戈壁。他滚落在河滩上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连天色也看不清了。摸了一把，战袍已经被血浸透了，身下河水冰凉。这地方春天会开很好的野花，倒是不错的埋骨之地。萧景琰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他会不会想起自己呢？ 起来！ 背上传来一股大力，是萧许把他拎了起来，扛在自己肩上，再扔到马背上。严君玉听见山谷外震天的战鼓声，马蹄也地震一般，他气若游丝的道： 别管我了。 萧许的回答是翻身上马，不知道跟他的护卫说了什么。严君玉只听见身边零落的马蹄声再度一分为二，只剩下几个骑兵还跟着自己和他。 往哪儿走？ 萧许冷冷地问他。他知道严君玉肯定有计划。 往前走五里，进黑沙漠，然后一直往西南。 严君玉的意识已经渐渐涣散了， 他从来不知道原来靖北的冬天这样冷。他趴在马背上，感觉有什么温暖的东西正在一点点离开自己的身体，他快要冻僵了。 好冷。 萧许直接解下胡浅披风将他连头盖住，这景象太不吉利了，所以他恶狠狠地威胁道： 你别想死，严君玉，有我在，你就别想死。 严君玉像是在披风下发出了一点轻微的笑声，他整个人都一点点冷了下去，汗血宝马快如闪电，萧许心中却无比惶恐，所以要更加凶悍。 我早就知道了。 严君玉气若游丝，萧许凶道： 知道什么？ 那天在长春宫，你找我说话，我就知道了。 天资聪颖的小严，自己也喜欢了别人的小严，怎么会看不穿萧许为什么对自己这样特别？ 闭嘴！你别想说一言，有我在，你就别想死。再废话一句，把你扔去喂狼。 喂狼太痛了，还是喂鹰吧。 最好是被海东青吃掉，变成有翅膀的鸟，高高的飞，远远的飞，从北疆一直飞到京城去，看一看祖母，看一看皇宫，也看一看宫里的那个人。可惜严君玉没有力气，他在萧许到达黑沙漠前就晕了过去。庞大的吞噬无数生命的黑沙漠在暮色中如同一张巨口一般，身边护卫试图阻止，但萧许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。他相信严君玉，不是叶庆那种战友的相知，也不是什么知己，他见过严君玉的光芒，但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他闯到这大漠里来的。他只是没有办法，靖北没了，靖北监军也就不存在了，恭亲王又如何？京中有的是皇子，他不回去，总有人能代替，但天下也就只有一个小严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